日前，我国再次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航卫星，目前北斗导航系统卫星总数已经达到了19颗。据报道称，新发射的卫星将承担北斗全球组网的拓荒使命。北斗系统我们都不陌生，新上天的卫星是如何拓荒的呢？北斗导航系统何时能走入每个人的手中？关于北斗导航，我们还有哪些未曾了解的事儿？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北斗拓荒。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嘞，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我们在科学史上的今天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历史上的7月28号的很著名的一位 DNA 之父弗朗西斯·克里克呢，在这一天是逝世了。其实他对于整个人类也是做出了一个巨大的在基因层面的贡献。怎么来说呢？弗朗西斯·克里克呢，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后来呢改行成为了一位生物学家。他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在1962年于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呢和詹姆斯·沃森共同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这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 DNA。两个人呢也是因此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其实呢，关于 DNA 的发现，如果说是这两个人的功劳的话呢，还是难免有点偏颇了。其实现代科学啊，在科学的具体的研究中，尤其是越来越小的一些成就啊，越来越细微的一些成就呢，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所发现的。例如呢 DNA 的发现，其实呢最早 DNA 呢是由一位瑞士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做弗雷德里希·米歇尔所分离出来的。这位叫做米歇尔的医生呢，在1896年呢，从废弃的绷带当中呢，所看到了一些脓液。这个脓液他通过显微镜的方式呢，来进行了观察，发现呢，在脓液当中呢，有一些非常微小的物质。这个位置呢，这个物质呢，被他称之为核素。而时间呢，到了1953年，其实呢，从1869年到1953年，有很多人呢，都在研究所谓的核素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呢，主角克里克呢，在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的实验室呢，和他的伙伴詹姆斯·沃森来继续将这个研究进行了完善。他们在前人的所拍摄的一张 X 光的光片当中呢，找到了相关的资料，并且是提出了 DNA 的精确的模型结构，发表在著名的《自然》杂志期刊当中。后来呢，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篇文章，使他们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现在人类在科技当中的每一个进步，如果说单靠个体的话，是很难单打独斗来确定大跨越的进展，一定是要建立在前人的科学基础之上，才会让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具备一定的成就。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玉龙和大家来继续聊聊咱们身边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新鲜有趣的新发明。先来说一下日本科学家啊，最近脑洞大开，发明出了一种呢可以显示味道的装置。这个词儿您没听错，我用的是显示味道。咱们一般都说啊，味道是用来闻的，但是这个味道是怎么显示的呢？很简单，在我们所用的电脑屏幕当中，有一些特定的区域就可以显示出香气来。比如说我们在电脑屏幕中呢看见了一只桃子，显示屏呢就会在出现桃子的地方呢散发出阵阵的桃香，仿佛那个地方真的出现了一个桃子一样。 这个方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其实特别简单啊，事先呢调配好一些香料，在屏幕的这些位置呢来进行一个放置，而且呢在这个放置的位置当中啊，这个香料它可以有一些挥发，但怎么样能够让它挥发出来呢？其实很简单，就当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桃子，这个时候呢就把屏幕原本呢放置香料的这一部分啊给它加热，加热了以后呢，旁边的风扇会将指定的气流吹到这个位置，接下来你就会在屏幕当中闻到了一个桃子的味道。据科学家说啊，还可以使用更多的一些香料，当屏幕当中显示什么，我们就可以来闻到什么样的香气。虽然呢之前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装置，这个装置呢就是直接把这个味道吹向观众，让大家能够闻到味道，但是这一次呢是可以直接在屏幕当中闻到类似的味道啊，桃子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将来有一天在屏幕当中看到一只桃子，就能闻到桃子。但是假设我们要在屏幕当中看到的是一个果园或者说是一个果盘的话，得闻到一种什么样奇奇怪怪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呢？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说关于无人机的事情啊。其实无人机的出现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便利，比如说上面装了相机，让我们看到了天空更加不同的角度，而且无人机前一段时间都在美国进行送货了。但是无人机啊，这个东西有人说就像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样被打开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的时候，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比如说不久之前啊，美国呢有一个火灾的现场，几架无人机呢对前来救援的消防队的直升机带来了严重的干扰，白白浪费了20分钟的救援时间。后来呢消防局啊说，这些无人机呢甚至尝试追逐前来救援的直升机，对于飞行员的人身都造成了安全的威胁。而还是在美国不久之前呢，有一位18岁的少年把一支手枪 DIY 了到一架无人机上面，而且制造了呢可以飞行的一个枪支，这件事儿也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就不久之前啊，前几天在波兰又有无人机呢出现在了机场，由于安全的考虑，20架航班被迫改变了航线。在无人机的行业当中，有不少人呢在生产无人机，也有不少人呢在开始研制如何防止无人机的出现。其中呢一些方法就是使用频段来阻塞呢进入特定区域的无人机的无线的信号。我们都知道无人机是通过无线信号来进行控制的嘛，任何一个无线信号都是要在一定的频段当中来不断的这个传输信号回送信号。一家英国的公司呢已经是成功的开发出了这样的一套系统，据说呢这套系统呢已经可以成功的将无人机拦截，但是它的价格呢也不便宜，大约呢会有$100万左右。除此之外呢，有人现在已经开始呢使用激光技术来拦截无人机。一家呢欧洲的军火商已经开发出了一种系统，可以在百米之外呢定位无人机，并且呢使用高功率的激光将无人机击落。这家公司现在已经在网上啊演示出了一段视频，500米开外一个大炮筒或者说像一个望远镜一样的东西呢发射出一缕光，就把一个无人机给照落了，还不能说是击落了，就是给它照落了。其实无人机的技术啊现在发展的非常的迅猛，而且呢也给我们的生活是的确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科技这个东西任何时候都是一把双刃剑，无人机的天空很辽阔，但是也不能任其自由的飞翔。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稍事休息一下，咱们接着聊。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1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日前，我国再次成功发射2颗北斗导航卫星，目前北斗导航系统卫星总数已经达到了19颗。据报道称，新发射的卫星将承担北斗全球组网的拓荒使命。北斗系统我们都不陌生，新上天的卫星是如何拓荒的呢？北斗导航系统何时能走入每个人的手中？关于北斗导航，我们还有哪些未曾了解的事儿？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北斗拓荒。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北斗导航卫星的事情。就在前两天，咱们国家呢又成功发射了两颗的北斗导航卫星，一箭双星。这两颗卫星呢，使得整个的北斗导航的网络总数呢是达到了19颗卫星。这一对双胞胎的兄弟将会为北斗网络全球组网来承担一个拓荒的使命。究竟什么叫拓荒？究竟这个全球组网是怎么回事？新发上去的这两颗卫星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今儿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军事科普作家、空军大校焦国立。欢迎焦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焦老师，今天我们和各位来说一下关于北斗导航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全球呢能够玩得起导航网络的国家就这么几个，比如说美国的 GPS， 还有呢这个俄罗斯的伽利略，欧洲的格罗纳斯，还有咱们的北斗导航。其实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GPS 会多一点，甚至我们现在一说 GPS， 大家就觉得啊，这就是导航嘛。其实它只是导航当中的某一种网络，就类似于我们用手机啊，比如说你用的是中国移动，它用的是中国联通，同样是手机，两个不同的网络，其实同样是导航，也是有着不同的网络。咱们的北斗导航就是正在新建的一个网络。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非常非常的形容的非常恰当。 好，接下来就请您了，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新上天的这两颗北斗卫星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应该说它是在组网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 GPS 它是24颗卫星， 对， 我们现在要组网呢，我们大约要有30颗卫星是移动的，还有5颗卫星是和这个地球是同步轨道的。那它组起来要35颗卫星把这个网络组起来。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了19颗了。这两颗呢，最近这两颗呢是一箭双星，一下子打上去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组网速度是越来越快。我们说的拓荒，实际上它就是在，实际上我们这个拓荒前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你说这两颗是完全是拓荒，我觉得也不是很恰当了，因为它过去它已经走了很多很长的路了。 这个拓荒啊，媒体是这么解读的啊，他的意思是说，对于北斗网络的全球化的拓荒，它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之前说只是覆盖亚洲或者说咱们国家的区域。 是的，是的，它是过去呢，我们理解好像必须把我们这35颗星全部打上去以后，我们才能用。其实不是，边建设边使用。实际上我们打上去一些星以后，马上，那么我们国家的某些行业某些部门受益了，比如说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他就用上了， 对， 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要理解已经开始使用了，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但是呢，真正全球组网成功的这样完全是组好的网再来使用，这种形成一个北斗的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个还有一定的距离，据我了解，要到2020年。我们才能够把这35颗星全部把它布置好， 其实也很快了，马上就2016年了。 是还有5年嘛？ 对， 将近5年时间了。那么所以你看这次为什么一箭双星啊？这加快速度啊。你一下子两颗，一下两颗，那速度就我们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速度越快。所以我想未来几年是我们加快这个北斗导航卫星建设速度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现在的这一箭双星，和未来我们还会有这样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箭双星呢，如果媒体只是把它解读是一个拓荒，我觉得有点牵强。当然它从全球的意义来说，他说现在还不能，别的国家还用不了，那么我们这样上去以后，可能对别的国家全球使用起了一个开拓者的作用，我觉得这样理解也未尝不可。但是实际上千万不要理解现在我们这个还不能用，我们得把35颗都打完然后再一起用。它不是这个概念。 对，其实呢现在有不少的一些行业，就像您说的，它已经开始用上了北斗导航卫星，而且呢我在网上也见过有相关的企业都已经开发出了能够装在小型设备当中的一些导航的模块。 是的， 其实运用已经很方便了。但是咱们普通 老百姓，比如说车载的导航， 还用 手机当中的导航，用的还都是 GPS， 是 这个是不是得多等几年啊？ 就是那要到2020年以后了。 嗯， 因为这个 GPS 比较成熟了，而且呢，我们引进来以后，我们现在已经深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当中。 嗯， 所以大家对 GPS 很熟悉。 对， 民用很多，军用也有。 嗯。 那么未来呢，我们这个北斗导航恐怕最早先进入的，我个人认为，应该先进入军事领域。 对， 所以我们的军事领域的很多很多的设备，需要导航的设备，首先要用我们的北斗。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专一性啊，它有保密性啊，另外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它这个，你比如 GPS， 它的定位民用精确度有的将近10米。 嗯。 那么军用的就是1米， 嗯， 甚至0.几米， 嗯， 那这个精确度就非常准确了。那首先我觉得我们北斗同样的道理，我们要为军用首先研制呢，让它使用起来一定是精确度非常高的， 嗯， 然后再开放，然后逐步逐步开放，大家都可以用了。我想未来这个前景是非常看好的，就是将来你可以选择，你要选择 GPS， 那当然也允许。就是我们平常比如我们的车载，我选择个 GPS 当然也可以，然后我选择北斗当然也很好，你看你自己的选择了，但是军用一定要用北斗。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系统，而且我为我们自己的军队服务，为我们国防建设服务，我认为一定是要把过去我们曾经和 GPS 联网的有些东西一定要把它转移下来，转移成我们的这个北斗导航系统。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呢，GPS 这个网络它的创立者是美国，它的整个的服务包括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发散也都是在美国。 是的， 如果用在军事的领域，其实还是有一点危险和隐患在里面的。 有风险。 我听过一个这个过去的说法啊，这是个真事儿，说在当年无论说是阿富汗战争还是在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一旦打起仗来，他就会把 GPS 的某些的这个定位的功能就会给它关闭或者给它弱化，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军事领域的运用是准确的，来削弱对方。同样是用我的网络，那这个网络是我自己做的呀，我当然是我个人用起来会更方便，就不让你用了，你就找不着自己在哪里了，我就知道我这儿该怎么用。 对，是的，它有这个我们看到原来有这个先例的。就是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一定要保证我自己首先能够用，然后我才能给你给这个大众来提供。那么过去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等他需要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不准确了。原因是什么？他把有些频段关闭，他并不是把所有的都关闭，他是有些地方就没有那么精确的定位了。甚至他要去的区域，他一定要保护起来，他让你无法精确的定位到我这个现在到哪了，你看不到了。 对。 所以他这个呢有他的道理，当然你作为他的创始，他我发明的 GPS， 我在创建的 GPS， 我当然有权利来指挥他，是吧？所以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样道理，我们北斗当然我们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我们怎么开放，我们怎么使用，那当然未来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规矩。 而且北斗呢和 GPS 比起来，北斗也有自己的好处和一些特点。你比如说 GPS 呀，它不能够像我们说到的北斗系统一样，它可以进行数据的互联。就北斗可以发短信，就说的简单一点。 对， 我手中有一个北斗，您那儿也有一北斗，咱俩 就 像手机短信一样。 就是我用的都是北斗的这个系统。 对，我们不走普通运营商的路了，走的是天上卫星的路，可以发短信。 是的， 别看这个发短信啊，这个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在一些军事的领域，或者说在野外的探险和考察的过程中，这种信息的传递特别重要。因为 GPS， 大家只知道自己在哪里，就是每个人用 GPS 的时候，你只知道我自己在哪里，但是别人并不知道你在哪里。就如果说我们想要定位，比如说一辆车它在哪里，你必须得要让那个车上它自己有 GPS， 还要把 GPS 的信号能够传递回来。但是我们用北斗的话，就可以直接实现一个数据的双向的传输，这是我当时了解到的一种情况。 是的，这个未来是这样，未来北斗将来我们组建的这个北斗系统一定会比这个 GPS 要先进。就刚才你说的这个， 它有很多地方我们弥补了 GPS 的有些不足。 嗯。 GPS 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早期导航，我记得就是按照这车载的导航系统，它只是让你左转右转，最后拐到一个死胡同里去了。 嗯， 这种情况都有。 对，这种情况 是 有的。嗯， 未来我们的北斗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当然，现在 GPS 已经给大众开放的也是比较准确的了，而且它也实时传输。但是像你说的双向互通，现在还做不到。 嗯 ，GPS 做不到，未来我们的北斗，我想肯定会做到。 对，这个也是咱们用北斗的很重要的一个理由之一啊。定位会越来越精确，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数据的互联。 对， 也像您说的，大概呢会在2020年左右，这35颗卫星全部上天，整个的北斗网络呢就是建设成功了。我真的特别希望咱们自己在民用当中、军用当中，能够早日感受到自己建设的北斗网络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和应用的便捷性。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在以上时间和大家聊了一下北斗卫星，有两颗卫星上天了，其实接下来呢会有更快的速度，在这未来的3、4年、4、5年的时间中呢，不断卫星上天来组建呢面向全球的北斗网络。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说到的事儿呢，还是和天上有关系。我们刚才说的呢是卫星有点远，已经到宇宙了。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事儿啊，不出宇宙，其实离地面还比较近，是和飞机有关系。最近呢，是来自呢俄罗斯国防部相关的消息呢，对外透露要在7月27号到8月8号期间呢，在俄罗斯举行航空飞镖2015国际飞行技能比赛。而且呢，俄罗斯方面也说了，说这不是军事演习，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体育竞赛。啊，一般来说，体育竞赛我们想到的都是田赛、竞赛啊，以及各种各样的大球、小球的比赛。但这次这个体育比赛呢，是飞行员开着飞机来到赛场参加比赛，名字叫做航空飞镖。咱们国家的飞豹也已经是抵达了俄罗斯，开始呢参与到比赛当中。据说呢，在这次比赛中，飞豹会和苏-30、苏-34等有名的航空战斗机来进行较量。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请入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军事科普作家、空军大校焦国立。欢迎焦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焦老师，叫航空飞镖，是真的这些飞行员开着飞机扎飞镖吗？ 啊，真的。这个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有一个朋友就问我，是不是真是从飞机上扔飞镖啊？那当然不是，飞机上无法扔飞镖，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嗯。 这个航空飞镖是俄罗斯发明的。 嗯。 在2013年他自己搞一次。 嗯。 这个2014年就是去年，我们国家就参加了。 嗯， 参加了也去试验了一把。今年呢，又增加了几个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再加上我们中国4个国家，据说有50多个机组要参加这个比赛。 嗯， 虽然国家不多，但是你可以想想，50多个，这已经相当不少了。 对， 而且呢，还有将近10个国家派出了观察员。 嗯， 要来看看你到底怎么来比赛，然后我能不能参加，也许明年我就来参加了。 哦， 哎，这个呢，应该说呢，它和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其他的体育竞赛有很大的不同。 嗯， 但是它又不是军事演习，它和军事演习又有很大不同。比如军事演习，它有红蓝方， 对 啊，红方蓝方，然后我们两个对抗。 嗯， 比如我红方要追逐你的这个蓝方的一个目标，比如你的装甲车队，那么你蓝方的车队一定会躲避我，那么我想办法来消灭你，你想办法躲避我的攻击，那这是两个对抗，对抗演习。一般来说这种演习呢，它不用实弹的，因为这个用实弹有的时候会有些危险。 嗯， 那怎么办呢？怎么判断我击中你？就是战斗机击中地面目标，它一定有照相枪把它照下来。 嗯， 哎，我照中你了，你在我的十字线中间， 你就被击中了，表示你被击中。或者现在用别的办法，用这个电脑，我发出一束光照到你，说明你被击中了。 对， 那么这个飞镖演习，飞镖的这个航空飞镖比赛呢，就不是这样了。它像体育比赛一样，就是要设置一个靶标。这个靶标比如它的直径四米，这个四米的概念相当于什么？就是个装甲车的一个长度和宽度。在四米范围内的一个靶标，那我战斗机要用火箭弹、炮弹来击中你。就是说，我们刚才说演习是红蓝方，蓝方是在移动的，这个目标是不动的，但是我攻击你，对这个战斗机的要求就非常高了，就是咱们大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比如我们要求你在2000米之内、2000米之外攻击，你不能到2000米之内去。高度3000米，你不能低于3000米啊，高度、速度都给你规定好了啊，包括距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谁打得准。 对， 比如在这个距离上要发射10枚火箭弹，你看你几枚能够击中这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不动的。然后我来裁判，你这个裁判什么呢？你驾驶技术，你包括你，我们知道我们的飞豹它是两个飞行员的。一个负责驾驶战斗机，一个负责来瞄准，来打靶。所以 这个都是实弹， 这个真是真枪实弹了。这个和我们刚才说的演习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我发射火箭弹，那就是火箭弹。比如我发射10枚火箭弹，那么你能几枚能够击中这个目标？你击中的越多，在这规定的高度、速度和距离的范围内，你击中的越多，当然你的获胜了。那如果你击中的少，当然你就失败了，就对抗性的是吧？火箭弹还有炮弹，这个都要来进行分别的进行比赛。那这个比赛呢，就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是一种要求。你在这个速度，在这个速度，它对速度也有要求的。你的速度是多少？高度是多少？距离是多远？然后在这个时候准确的击中目标。多少发这个炮弹或者是火箭弹？那么你才能判定你是否获胜。那么我们看这次是俄罗斯去的是苏-24，它也是一种强击机类型的这个，我们又叫它战斗机。飞豹和它有点类似啊。那我想这个对抗也是很激烈的。可以看到我们空军飞行员他们的驾驶技术，他们的这个射击技术到底怎么样？ 对， 这里面可以检验出来了。 没错，说到这次参加航空飞镖比赛的机型，有苏-24M，你刚才说的那个飞机的机型， 对， 还有苏-25强击机、苏-27歼击机，还有苏-30SM多用途歼击机、苏-34前线轰炸机、米格-29SMT多功能歼击机，甚至呢还有1276军用的运输机，还有远程轰炸机图-22M3，这些都会在这个比赛当中。这运输机也打靶，也扔飞镖、 它不是，运输机有它的作用，就是它要运输货物，它有它的这个比赛的标准， 就看它能不能把那货物扔准了，是这意思？ 不是，你比如它有空投的项目，有空投项目，也有运输在多长时间多短的距离能够把多少钟的多少吨的货物运到什么地方？一系列的这个就是看它的一系列的动作是否准确，能够把它运到某个位置。因为运输机啊，它很重要的就是你装货卸货，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你在战争期间，这个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装的快不快？卸的快不快？货装的好不好？ 对，然后呢，你同样你多少吨，在多长时间内你能把它卸下来，把它装上去，有你的设备怎么样？当然，这个运输机我觉得还在其次，它的那个轰炸机，图-22M3，这个是很厉害的轰炸机，在西方都很害怕的这种轰炸机，它只是进行一些表演，没有人和它能够比了。别的国家没有这种类似的轰炸机和它可以有比拼的这种可能，所以他就表演一下他就走了。那么运输机呢， 我们国家去的，我个人认为它主要还是运送我们一些机组的人员，运送一些机组的设备，运送一些弹药。特别提到弹药，这个俄罗斯现在允许我们带着弹药直接飞到俄罗斯去。 啊，就是说这次咱们这个飞豹飞过去的时候是装好了弹药，实弹就飞过去了 啊。但是它不能装到飞机上，它是装到那个运输机上，然后战斗机呢还是不能，你在飞行的时候是不要带弹的 啊。我以为是飞的时候挂弹去， 那不能，那就很危险，必须在你进行比武的时候，在你进行飞镖比赛的时候挂上弹，然后你再进行比赛，平时的时候你飞去的时候你是不带弹的。 您说到这一点啊，还得问问您，就是咱们上一次啊来参加这个航空飞镖比赛呢，用的是苏三零 MKK， 是苏三零的机型的一个改进型。这次呢用的是飞豹。就据我了解，就是飞豹呢，它跟我们就是在咱们国家列装的飞机当中啊，它不算是就是最新的。就比如说我们有比较新的，什么歼二零啊，或者说这个歼十五啊。这些都有，就为什么会选择了飞豹来作为这次的参赛选手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飞豹战斗机是在我们空军和海军都有的。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在东海和南海有一些岛屿之争，我们的飞豹是我们应付岛屿这种对付这种岛屿上的这种之争，它首当其冲的武器。那他到底怎么样，他的训练水平到底怎么样，那我觉得他拿出来比一比，我觉得是第一，我们这个检验一下我们自己的水平，第二，我们要给外人看一看我们这个是很厉害的。因为这个飞豹战斗机我们空运装备了，海军也装备了，那它主要的作战功能是对地攻击，对地攻击我们过去叫强击机，飞豹我们又叫战斗轰炸机，实际上它具有对敌攻击很强的能力。所以这次派它去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在我们国土防空当中，在海防都需要这么一款战斗机，所以把它拿出来，我们常常说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给你们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在过去在跟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的时候，我们也出动过飞豹，这个国外也比较熟悉了这款战斗轰炸机。 对， 但是这次呢参演，我觉得我们也是信心满满的，我们绝不会输给，我个人认为，是吧？我觉得它比苏两四这样的这个攻击机或者叫战斗轰炸机，我觉得要好，它的性能要好。那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技术，和这个攻击技术，我觉得也磨练的比较成熟了，所以派他去了。 对，而且飞豹这款机型啊，也是一个很成熟的机型了。 是的， 其实呢，最早从1973年就开始研制了，1998年呢首次试飞啊，1988年首次试飞，1998年的时候呢，在珠海航展上空呢是首次亮相。 对， 而且像您说的，这个飞机它的对地攻击的性能特别好，也算呢是物尽其用，而且呢是专业对口去派他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是的， 这比赛目前正在进行中，也希望说接下来我们可以听到更多的好消息，听到呢应该准确的来讲，它的名字叫歼轰七，这是飞豹的一个它的 编号， 对，准确的名字，我们平常大家喜欢管它叫做叫飞豹。飞豹算是它的一个什么，是绰号？ 绰号 啊， 我们把它 就像是我们管那个歼十五叫飞鲨是一样的。 是的， 就大家好记，就民间的一个叫法，其实在军队当中 它也是很正式的。部队也管它叫飞豹。它能够出神的来反映这个战斗机的性能，我觉得这个飞起来的豹，猎豹，那很厉害的。 好，谢谢焦老师做客我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呢一起聊了聊呢有关航空飞镖、有关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事情。这期节目呢到这儿就差不多了，谢谢您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在明天相同时间还会和您接着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添加订阅号听友吧，为您喜爱的主持人投上宝贵的一票。主持人玉龙的编号18号，您要觉得照亮新闻深处每天都有收获的话，还不错的话，也欢迎大家为我投上您宝贵的一票。此外呢，本节目呢将会在听听 FM 当中呢有回放，各位可以通过手机呢下载听听 APP 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一二三，起吧！ 不用磨皮美白，不用修出锥子脸，微就是我最好的自拍辅助神器。 微笑不需要理由，微笑可以传染，千百万人的微笑组成了一座城市的表情，我们一起让北京笑起来。 好，准备啊，来笑一个，哎，对对，保持住。 现在是北